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嘿，早起的 everybody， 今天是2018年1月26号早晨7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74早安音乐秀，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今天的第一首早安闹铃心情歌曲，这是来自周笔畅为电影《闪光少女》演唱的主题曲。小声预告大家，前几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给大家送过这个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盛典的门票。 对， 那这一次 BB 也会出现在明天的音乐盛典上。 哎，真的是歌手云集的感觉哈。 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呢、如果这世界复杂虚假喧哗，不用经过的一切悲伤你啊，就算黑夜变冷，我一定会到达。如果你说着傻话废话谎话，不用经过学会长大，是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 闪光少女的主题曲《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今天早晨呢，也有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用尽一切奔向我们的签到台，但可惜名额只有10位。来看看签到前10位：第一名剃个头，第二名培培，第三名莫陶克，第四名刘宇，第五名这次我要念对了，他这个特别不好念，这是一个苹果、橘子、西红柿 啊、反正就是三样水果哈。 对， 是排名第五，第六名呢是李硕，第七名太子，第八名陶，第九名是这台应该好坏，第十名是没有。 有屁脾气啊，最后两位的是经常出现，而且两个人的名字都很有标签的意识啊。 嗯，今天早上的星星歌来自 BB 周笔畅，要提醒大家的是，明天晚上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这次颁奖礼呢，除了 BB， 还有像潘玮柏、李荣浩、狮子合唱团、尚雯婕、迪玛希、苏醒、何洁等等都已经确定要登场了。 当然，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呢，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很多听众呢争取了与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也请大家有空的话去莅临一下。 是。那前几天呢，已经把票给大家都送出了。需要提醒大家的是，收到短信的各位呢，我们这次给大家送出的是兑换券，所以要注意要在及时的规定的时间和规定的地点把这个票换出来。 对，这个、 大早上 就是还是得再去一趟哈，不能拿着这个券就直接去体育场了，这不行。 麻烦一点，但是为了大明星嘛，咱们觉得做一点都值得，而且明天就可以去现场看这次的流行年度音乐盛典了。 哎， 来跟大家前瞻一下周末的天气状况。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北京市气象台的低温蓝色预警依然在持续发布当中，截至今天早上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11.2度啊，3949冷成冰团。但是好消息是，今天是49的最后一天了。气温虽然持续低迷，白天还是以晴天为主的，最高气温是-3度。 当然了，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最低气温是-10度，白天的相对湿度比较低，而天气比较干冷，外出呢大家请注意保湿补水啊。夜间的气温呢持续在-10度左右的低温，所以呢大家也要注意一下防寒保暖。明天呢就开始进入到5、9了，气温将会缓慢的爬升啊。 但是你知道以前小的时候啊，大家说这天气比较冷的话，你就出去多运动运动，动动就暖和了。 对，有这种说法。但是前两天呢也有人说，哎，如果真有雪人可以堆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出去多堆个雪人，这样手就不冷了。我说这种说法完全是无稽之谈，你知道吧，还得看你自己身处什么样的环境。你去现在的东北是-30多度，怎么去堆这雪人哈。 我记得费劲昨天还是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片，好像是把白酒放在了户外，在东北的老家直接冻成了冰疙瘩。 那个太可怕了哈。 哎，整个都冻起来了。如果但是你真的感觉比较冷的话，也可以冻一冻。 哎， 再跟大家介绍一个关于中国女排电影的消息吧。这个是由陈可辛执导。哎，你想想还蛮奇怪的，就陈可辛来执导一个以中国女排为主题的这么一个电影，要作为国庆献礼片，在2019年10月上映，今年的下半年开机。 是，当然呢，这个中国女排的演员阵容呢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啊。但是我们知道，以女排的这种题材为主的影视作品还是有一些的啊，虽然不太多啊。比如其中最影响最大的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戴鲁光写的报告文学《中国姑娘》，后来呢是被改编成为了同名电视剧，当时呢是濮存昕来演的哈。 还有倪萍， 对，倪萍，还有倪萍嘛。因为然后80年代的时候有一部叫《排球之花》的这个电影然后81年呢有一部叫《沙鸥》，但是那些其实都是说老女排的感觉哈。进入新世纪以后，女排这个词成为标签，但是还没有开始拍成电视剧啊。 对嘛？所以对于陈导来讲哈，要拍一个真正有票房而且又有影响力的女排电影，你觉得真的是挑战不小吧？其实大概能够理解国人对于中国女排的这个情节，因为总是有三大球的那个情节在。 对。 就足篮排当中，我们可能目前为止哈，稍稍拿得出手的就是我们的中国女排了。 而且我觉得，我跟你说，能顶半边天的绝对是中国女子。除了排球之外，我记得前两天一部叫做李娜的专题片也准备重新来再次拍摄了哈。 所以今天我们也要跟大家互动起来，中国女排的故事要拍电影了。想想啊，刚刚跟大家介绍过，倪萍跟濮存昕有主演过这个女排姑娘的同名电视剧。但是呢，接下来想要问问大家，如果说这次要拍电影的话，你觉得谁演主角比较合适呢？ 谁演比较合适？我想了半天，脑海当中只窜出一个人， 谁呀？ 就是张紫琳。 张紫琳 就是世界小姐嘛。 身高够，然后颜值也够，特别 1.83米，她关键个子比较高， 也特别符合咱们现在这女排姑娘的这个颜值哈。 是，现在颜值都非常担当，而且关键是身材你还得有这种比较新长的身材，对吧？ 哎，你突然一问到我的话，我可能就觉得张兰心会比较合适。 张兰心也不错。 对，功夫女侠，首先你看咱们俩第一考验的就是身高， 咱们俩已经帮别人把女一和女二都定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哈。 中国女排的故事要拍电影了，您觉得谁演主角比较合适呢？这也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吧。

来自电影歌曲改变人生 Adam Levy 演唱 No One Else Like You。 其实这首歌呢，当时在电影当中算是一个比较精彩的存在了，一开始的时候是完全没有任何配器的干唱，后来加上各种配器出来了以后，哇，原来你就发现说歌曲制作人是一个这么重要的角色。 是，而且 Adam Levy 的嗓音真的太有特点，你刚才说前面没有配器，但我觉得他的声音其实就是感觉是 一项乐器的。 哎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嘛，你听听这个有配器的版本还是有配器的好听得多。所以你看音乐制作人其实跟教练一样，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他可能就是站在场上吼吼这个往左移往右边移，其实人家真正起的作用哈，就是整个统筹全场运筹帷幄的那种感觉。 对，经常有人说呢，有句话就是哎，你行你上啊。 对， 但是你知道教练不是这种功能，教练一般是不上的，但是教练能够看出你的问题，这才是他的绝妙之处哈。 嗯，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大家的互动话题，中国女排的故事要拍成电影了，大家觉得谁演主角比较合适呢？太子代表了很多人的观点，他说最合适的当然就是找女排队员拍啊。要技术有技术，要颜值有颜值。 对，但是呢女排队员呢毕竟不是专业演员，我估计一定会有几个女排队员，但是一定不会全部都找女排演员， 对不对？ 嗯，像小野说希望现役的女排姑娘们演，这样更真实。小小魏也说找国家队女排球员，这样观众也会比较更容易买账一些。 对啊，然后其他的人当然也有很多人呢，这个给出自己答案，比如费劲的说靳宇演自由人，郭鹏演主教练。我觉得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啊，因为像我这样的也只能演主教练，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国家队的男主教练历来一般来说也是前这个男排的队员，所以呢一般也是比较高大的，像我这种在放在女排队员当中显得比较矮的人呢，估计演主教练还是有点奇怪。 别这么自己黑自己了。但这个演中国女排的故事啊，我觉得可能主教练还是会设置成类似于像郎平的角色吧。 对， 对，像亚土豆也跟我们提出了说，哎，杨紫琼怎么样？我觉得杨紫琼还挺适合演郎平的。 嗯， 就是眼神当中都有那种特别霸气、特别坚毅的劲儿。 对对，很有英气。然后这个 Z。YC 说奚梦瑶霸气绝对够。 跟你一样想到维密超模的还有邱意浓，他说我觉得何穗啊奚梦瑶啊都挺合适的，整个把这个排球场走成了一个维密大秀的感觉。 对，哎，很多人都这么想，你看安安说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超模刘雯还有杜鹃，其实刚刚退役的女排队员队长惠若琪也不错，颜值也够，也够专业，惠若琪是很不错哈。 嗯， 这么早就退役了，而且现在呢我觉得年龄还在线，演这个片子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哈。 对，我跟你的态度差不多，我觉得说哎，可能会找一到两个，但是因为毕竟还是拍一部电影嘛，有表演的成分在，那么可能还是要专业的演员来表演会比较合适一些。 对， 当然我们抹去这个身高的问题不谈的话，丹心豪毅提出了两个选项我觉得还不错。 嗯， 就是王珞丹跟江疏影。 江疏影最近大热，而且我觉得江疏影的各方面表现力什么的应该是足够的，王珞丹的话显得有点单薄和小只一点吧。 但是你脑补一下他们俩如果穿上女排队员的衣服的话，其实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对，尹鹏的这个答案我最喜欢，古力娜扎和迪丽热巴一次性把双数都拉进来哈， 漂亮的都往上堆。 对， 希望看到大家更多的答案。早安音乐社的后花园当中，女排的故事要拍电影了，您觉得谁演主角比较合适呢？ 好，继续来我们想想这个春节坐高铁回家年货太多不方便携带怎么办。上次已经说到了这个已经呢有这个铁道的部门呢已经开始有这种送年货的这种服务了。当然今年的春运期间呢，中铁快运携手顺丰速运将在国内的24个高铁站推出高铁顺手记，便民的托运服务哈。 最快呢大家就可以在第二天的18点前到达目的地。 很快。 对，如果你现在办一个高铁顺手记的话，明天下午6点这些东西就已经可以送到家中了。其实你想想哈，以前的时候大家在车站等着大包小包的挤上车，可能这种事情就慢慢要变成历史了， 变成一种回忆了。 我们的回家路将会越来的越顺畅。 斑驳从你的语气里听懂了，不自然的迁就代表什么，前座的线索，忍住的颤抖，也想揣摩如果开往他的门口，问你会怎么说。最亲爱的最后最远离了，最美好的最后最湿透了，拉扯不如哭着自由，最亲爱的最后最遗憾了，最该走的最后最难转身，我真的被爱过了，你才要我先割舍，不是吗亲爱的？也是 亲爱的，来自梁文音。昨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过啊，在大年初一上映的合家欢电影《熊出没变形记》发布了凤凰传奇演唱的一首歌曲， 对，特别的合家欢，而且特别适合大年的氛围。 嗯，这次他们还专门邀请到了赵英俊，我发现赵英俊现在真的是很多电影的制造的就是制作人的一个秘密武器。 是， 他们说一定要找赵英俊来写推广曲，这样的话就卖得好。然后有一次问他，我说哎，你怎么看待这样的大家的这种态度，就觉得说，哎，你命中率真的很高。 对， 他特别认真看着我说，多写呀，多写一点，总有命中的。 好吧，就是勤能补拙，或者是这个努力才是这个奋斗的唯一标准哈。 谦虚了哈，但因为这次他发布的这首歌名字还挺奇怪的，世上只有爸爸好。嗯， 但当然，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经典的创作嘛。昨天我们说到了这个《熊出没变形记》当中，有这光头强他爸。 哎，对。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世上只有爸爸好也非他莫属了，因为只有他的形象和光头强是这么的接近。 哎，要不要再客串出演一下哈？ 对， 其实这次写这首歌呢，他说自己压力也特别大，因为世上只有妈妈好嘛，就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好像已经长在血液里了。 嗯， 但是几十年了却没有人写一首歌叫世上只有爸爸好，所以他还想跟自己较个劲，虽然很难，但还是完成了。 特别有才，赵英俊这种人我最欣赏，所以呢，世上只有爸爸好，如果唱得好，以后就可以跟那首世上只有妈妈好 并在一起， 并列 另外一首经典。 对。 没那么多微笑，也没那么多拥抱，跌倒要自己爬起来，玩具要自己找，有那么多工作，有那么多烦恼，还是觉得这世界只有妈妈好，世上只有爸爸好，长大了才知道，教我什么是尊严，什么是渺小，时光你慢些， 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 FM974 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七场《大师与少年》，1月28日19:30，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张开音乐。

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秀， 这是来自陈鸿宇的一首《雨荒野》。我发现现在男歌手都喜欢在歌名当中取荒野，除了这个雨荒野，还有你很喜欢的郭顶。 对， 每个眼神都置身荒野。 对，然后他还把外套丢在了荒野里啊。 对，编曲当中都有一种荒凉的感觉哈。 是啊， 陈鸿宇呢也是在去年获得了首届唱功委 CMA 音乐颁奖盛典的年度最佳新人奖。但我觉得其实还蛮好玩的是，他自己被大家熟知是因为他的一首歌被翻唱火了， 嗯，《 理想三旬》。 嗯，我还以为你说他自己比较火的地方是在于他长得真的很像吐槽大会的李诞哈。 哎，真的，我刚刚突然打开这个网页看了一下对比，李诞，你别以为你染了头发我就不认识你了， 而且还这么正经的特别酷的坐在那里啊， 俩人居然还是老乡， 对， 你说是不是有点血缘关系，或者压根就是一个人呢？ 有 开个玩笑哈。 对对 对, 对， 要不然也太有才华了，你说既在脱口秀方面哎这么翘楚，然后又在音乐方面也这么的有才华哈。 对，而且呢，关键我觉得陈鸿宇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节也放在了歌词当中，所以大家可以去多关注一下这个乐坛新人陈鸿宇啊。 7:37，欢迎您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有情歌王子之称的著名歌手品冠最近也来北京了，他暌违了歌坛两年之后推出了一个新的专辑，叫做言外之意。最近发专辑的这些歌手真的有点傻傻分不清楚，你看品冠这个叫言外之意， 对， 好像徐佳莹有一首歌叫言不由衷， 言不由衷 都跟言有点关系。 对啊，这个他呢也是宣称2018年的全新的演唱会呢是正式启动，但是现在呢也在紧锣密鼓的筹备当中啊。我们来看一下这张专辑当中汇聚了有多少人啊，像陈晓霞、姚若龙、葛大为、易家扬和小韩等等众多的亚洲顶级音乐人呢，是帮他交出了这个很多的作品。当然呢，品冠自己也交出了4首作品啊。当然，至于言外之意的含义，他自己表示呢，想是表达出大家平常蓄积在心中却难以说出口，不知道该怎么去宣泄和形容的那些寂寞、压抑、隐忍以及内心的伤痛。 新歌手听来自品冠《言外之意》。 原谅我没捧好你脆弱心思，偏执的拨弦手指放错了位置，已经比去年老了1岁的男子，爱情面前虚张声势仍那么幼稚。朋友都说我有着暖男气质，你说我只是窥视的冷血动物，沉默里暗藏多少压抑与教室，吉他声的言外之意难以辨识。爱是一时还是一时，至少此刻我在坚持，你要的痴长什么样子，有人说是相传的戒指，风霜和稚气在我心中幻目，呼应着你的温柔和你的反复，我只是一个如此平凡的男子，他生有言外之意，因为我起伏。此刻我在坚持，你要的痴长什么样子，有人说是镶钻的戒指，风霜和稚气在我心中幻目，呼应着你的温柔和你的反复，我只是一个如此平凡的男子，吉他声 来只因为我欺负。吉他声有言外之意，不由自主。 列车运行前方是鼓楼大街站。 清晨七点，北京，他们共同聆听世界的脉动。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和音乐一起刷新这个世界。早上七点到九点，和太阳共同升起，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今天早上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女排的故事要拍成电影了，您觉得谁演比较合适呢？尹鹏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答案，关晓彤大长腿 太合适了。这个答案一出来就让人眼前一亮啊，这因为关晓彤不管从年龄、身高、颜值各方面都在线、唯一我觉得可能呢就是得 练练身材， 再练练身材，因为有一点点跟这个女排的形象还是有一点点小差距的哈。 但是刚子也跟我们说，从身体素质上来说呢，你看特种兵、火凤凰那一队也算是特别不错的人选哈。颜值啊，人数啊，都特别好凑，人数好凑。 关键是人数好凑，因为有一排人，你知道排球这种电影，他可不是一个人演的，是吧？ 还有飞也跟我们说，我也想演，行不行？跑个龙套、端茶倒水的需要不？特别想参与女排。 这得问问陈可辛导演啊。一般来说，估计陈导的戏里群演的需要还是挺多的。安安说，我老公说朱婷、朱婷、朱婷，还有谁？专制不服还有谁？ 拦我的球谁敢打到你服？表情包有没有听吗？脑补到了画面当中。 对，你得去 check 一下朱婷的 schedule， 你知道吧？就她的这日程估计还是挺满的，主要是她在土耳其联赛那边的这种巡回还没有完全结束啊。 女排故事要拍成电影了，您觉得谁演比较合适呢？也可以继续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接下来听到这个宝宝的声音，是不是觉得特别熟悉呢？这是我们小的时候都有看过的一个动画片哈，天线宝宝。你还记得天线宝宝当中都有哪些角色吗？ 我完全不记得，我只记得一大堆的红人、蓝人、绿人、紫人啊。 哪有绿人？ 没有绿人吗？ 有紫色的丁丁，还有这个泛着荧光绿的 Daisy 啊 ，Daisy 我记得哈， 黄色的拉拉，还有大红色的小波，都特别的可爱。这是1997年开播的一个幼儿节目，开播之后就火遍全球了。但是最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遗憾的消息，就是在这个动画片当中扮演丁丁的西蒙巴恩斯1月17号离开了我们，享年52岁。西蒙巴恩斯呢，在1997年到2001年期间，是在天线宝宝当中扮演丁丁这个角色，全身穿着紫色的衣服，而且拎着一个红色的皮包，他的形象也是特别的深入人心。 当然现实当中呢，他是三个小孩的爸爸啊，他的亲人呢也并未透露他的死因，反正总体来说还是挺遗憾的一件事情哈。 我们就来通过天线宝宝当中的经典配乐来一起缅怀这位演员吧。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 西铁营万达广场欢乐新生活中心、冰雪主题乐园、欢乐海洋球、汽车学院免费畅玩，木偶儿童剧、鸡蛋底价购，更有餐饮吃百返百。地址南二环首都医科大学东。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定，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大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低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全球瞩目时刻，登顶荣耀巅峰。 Hello， 我是尚雯婕。距离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还有一天。 1月27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华语乐坛大咖齐聚，详情关注974北京音乐广播独家视频直播平台优酷，音频直播平台蜻蜓 FM。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燃爆现场，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don't know how it led to this. I felt the tremor in your kiss. The earth shakes and I enter it. My body realigns. It's too much. Can I handle this? I taste the pleasure on your lips. You make planets start to spin. I'm ready to ignite. Let me feel your devotion. Let me feel your emotion. rush. I've seen, but I keep a hush. You're near, but it's not enough. I need this to survive. Reckless, what I'm heading for. Lights flash, and I hear a roar. One touch, and you're so powerful. You're burning through the night. Let me feel your devotion. Let me feel your emotion. Love me. 是来自 BJ 单身日记的第三部《好运来袭》当中的插曲 Years and Years 演唱的 Moderate、春节临近的很多的快递员都休假了，好多人就说赶快抓紧在淘宝上买东西吧，不然很多快递公司就要停止揽件了。 说的很有道理啊，而且根据呢快递的业内人士介绍，尽管呢国内的快递公司都号称全年无休，但是因为快递员大部分都在春节期间回家过年，人家也得回家过年，对不对？而且电商老板们也得关门歇业，也得回家过年， 对， 所以呢收寄的业务确实会减少，因此呢绝大部分的公司在春节期间都会实行春节运营的模式，人家也有春运哈。 但并不是全部停止业务的、即使是节后快递公司恢复到正常运营当中呢，也不意味着说所有的快件立马就会物流的特别顺畅了。 对， 一般依据往年的经验，差不多正月十五以后才会陆续上班吧，所以说该囤的一些急需的用品您还是早早的下单为好。 对， 买买买，这是当时陈妍希拍了一部电影，所以出了一个推广曲哈。适逢的时候双十一，所以听起来特别带劲儿。 对， 到了年底的时候应该买买买了，犒劳一下自己，也给自己的家人带回去新年的祝福。 哎，最近呢，戳爷爷出了一首歌曲的英文呢叫做 My My My， 跟这首歌曲完全是中英对应的啊。 吧 ，My My My。 是。 今天咱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女排的故事要拍成电影了，您觉得谁演比较合适呢？当然了，除了这个翻拍，马上要拍这个女排的经 经典故事哈，还有一些经典马上要被翻拍。 新版的电视剧呢，《倚天屠龙记》最近也公布了首批的主演阵容，曾舜晞是饰演张无忌，而陈玉琪会饰演赵敏，李东学饰演张翠山，周海媚饰演灭绝师太。你要知道，周海媚以前呢是扮演过周芷若，往我们说出来混总要还的。 还有樊少皇来饰演成坤，我想到曾舜晞演张无忌，因为可能脑海当中张无忌的形象已经被03年那一版的苏有朋定型了， 完全定住了。 对，所以总觉得有点欠点什么。但是心目当中觉得最完美的那个拍档还是苏有朋、贾静雯和高圆圆主演的那一版。 对对对，那个太经典了哈。 我们来跟随主题曲怀念一下吧，这是毛阿敏演唱的主题曲《爱上张无忌》。 什么时候才走到是非之外？因为你想和他谈 曲《美好向往》，作词恩山，作曲演唱周鹏。 天气爽，金菊飘香，新时代号角吹响，人民的美好向往变成了奋斗的方向。看今朝灿烂阳光，向未来心花怒放，人民啊幸福安康，国家啊繁荣富强。啊，我们欢乐从今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啊，我们欢乐从今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啊，我们欢乐纵情歌唱，我们的幸福喜气洋洋，欢乐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在脸庞绽放，幸福在心间流淌，流淌，流淌，在我们心间流淌。 想要介绍新的搭档给你，他成熟又美丽， 想要带来许多欢乐给你，我真的有自信。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收音机，

选择生活缴费有线电视进行歌华费用的缴纳和充值。除以上三种方式，歌华有线网上营业厅、歌华有线官方微信公众号也都开通了缴费功能。您也可以利用银行的网银、银行营业厅的缴费终端进行歌华有线费用的缴纳。了解更多信息，请致电歌华有线客服96196。 北京，六月第十天，日出时间4:45。北京，12月最后一天，日出时间7:36。 嘿，各位好，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夏天第一天，开麦时间7:00。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冬天最后一天，闭麦时间9:00。 感谢大家的收听。 地球公转自转，7:00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我是查多先生，过着差不多的青春，又到的差不多的时间，差不多要抢票回家，又是差不多的新年，总是感叹着哀怀，又差不多的猖狂，掏起差不多的窝囊，坐在差不多的车厢，吃着差不多的便当，路程差不多的生活状态，差不多的彷徨，一顿差不多的年夜饭，吃得我特别慌，差不多的天下父母心操，差不多的心安排的，差不多的相亲，又是差不多是谁的表弟， 找个差不多的赶紧嫁了呗， 差不多的出息是爆炸的短信，汉字差不多祝福复制贴上在附炸裂，初一开始上演的差不多的故事，他们总是问你何时生子，何时生个孩子，差不多的客套掺杂的差不多的炫耀，没尝过差不多的同学会开始变掉，你说的新年好快得到情缘，宝每年都听着那种差不多的财神到，差不多的啰嗦，这个差不多的新年到底谁来救我，没有状态的日子快个没有脉搏，我知道你也懂这种感觉，差不多的困惑，又是差不多的青春，这首歌是我的心声，吐槽的都是真，这年纪日子怎么还在混，你还在困着差不多的青春，没有想象缤纷，差不多先生，这首歌是我的心声，吐槽的都是真，这年纪日子怎么还在混，你还在困着差不多的青春，状态在混沌，我是差不多先生，过着差不多的青春，没有状态要怎么过，你望着窗外这一切都像个折磨，为什么每年新年总是差不多，今年就让我来帮你打破啊！邪不胜正，负能量邪变正，大师兄归位，大家开始变身，就别管这么多了，保持开心保持天真，恢复状态这问题一点也不艰深，喜出望外保持最佳状态，2018一开始就过得特别畅快，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快打开麦的红包盖，你别在状况外，一直往前走，过去让它 let it go， 今年是狗年，要做是最热的狗，到底差不多的2018要怎么过，听着我的音乐跟我一起脉动，我是差不多先生。 嘿呦吼，刚刚来到的是差不多先生 MC Hardog， 可能现在来到的是差不多的，不是差不多了吧，差不多我们来到了8:05哈，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金鱼。 各位早安，我是郭鹏，刚才那首歌真是太燥了啊，真的非常给力，你要知道我原来没有想过，就是哈大是不是应该在狗年出一首歌， 哎对 对不对，热 狗 嘛，对不对，果然人家出了一首歌，而且重新填词，只是这样过年好像未免太摇滚了，太 rocker 了一点哈， 那 rocker 吗，这不 hip hop 吗， 就是 直接听穿越了啊， 对对对， 差不多先生 MC Hotdog 是出了一首新歌叫做差不多先生过新年，所以你能听到说这个歌曲的前面的部分其实还，哎这不是首老歌吗，仔细听，哎歌词不对，已经加进了很多过年的元素在， 老歌新唱的感觉， 对，大家抢票回家啊，然后吃年夜饭呐、啊，然后吃的特别慌张啊、找个差不多的赶快嫁了吧，这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或者家里的亲朋好友都会给你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对， 以至于现在在网上有一款过年的 T 恤特别走红，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哈、这个 T 恤上面呢写了这些字， 新春快乐，恭喜发财，别问成绩了吧，交流障碍，没有对象，工资保密，我减肥不能吃太多，过年好压岁钱，您说什么就是什么，您家的孩子最棒。 其实昨天我也表演了一次，但是我听了你的表演以后，我发现这件 T 恤肯定是你设计的，要不然你怎么说的这么流畅，你知道吗？ 你需要我再帮你带一件吗？ 代购一件哈， 我觉得这过年必备哈，护体神器。 对， 当然了，是开个玩笑。到了临近年关口的，大家其实都特别的着急回家，想跟家人团聚在一起。虽然说嘴里害怕着家里亲友的那些唠叨，但你也知道，那其实也代表着他们满满的爱。 对，其实亲友的唠叨，我觉得大家其实完全可以，就是你要特别不喜欢的，你就是当成耳旁风也可以，但是千万不要尴尬的气氛。我觉得 开个玩笑听听嘛，或者穿上这件 T 恤，你说过年特有气氛， 也别太当回事儿，对不对哈？还是那种热闹或者欢庆祥和的感觉是非常好的。 是1月26号，也是一个周五，今天晚上有很多朋友也是会守在电视机前等着看歌手的第三期。 对， 今天呢，昨天给大家介绍过了，将会迎来一个补位歌手华晨宇。好看的一幕就出现了哈，补位歌手和踢馆歌手是曾经的师徒关系。 嗯， 因为他们两个在天籁之战当中，华晨宇是苏诗丁的导师。 对， 那这一次两个人将同台竞演了，你说万一苏诗丁要比华晨宇唱的名次高一点，多尴尬呀。 很好玩啊，我就喜欢看这种戏嘛， 大家都是这样等着看热闹的。 谁会觉得就应该按照你的名气大小来排下来，对不对？那就没有意思了哈。 我觉得还挺好玩的是，这一季歌手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汪峰去接受访谈的时候，他说他来参加这个节目，他觉得没有什么包袱，因为也不代表着说你在这个舞台上唱一首歌排名怎么样或者被淘汰了，你这歌手生涯就结束了。 对， 没必要。 没错，这个汪峰来之前，其实很多人都知道他的，虽然的这个唱功了得，而且呢出了很多首好歌，但是很多人给他贴上标签就是现场车祸现场大师，但实际上来了之后，大家会发现这个印象 挺好的呀， 立刻就反转了。现场其实演绎的非常不错，而且他对每一场比赛都备战的非常认真。唯一我觉得就是导师范儿有点重，点评其他选手的时候老感觉是那种特别慈爱的感觉。 哎，是是是，我发现有这么个经典了，也期待看看今天晚上哈，汪峰老师也会不会献唱一些更颠覆的作品呢？ 好， 华晨宇和苏诗丁两个人在天籁之战的舞台上有奉献过很多首经典。两个人也合作过南屏晚钟，这一次呢同台竞技，我觉得两个人应该都不会手下留情哈。 是， 接下来要带给大家的这首歌也是苏诗丁在天籁之战当中的一首成名作啊，因为这首歌曲很多人发现了他，看好他，并且最终他也拿到了天籁之战的总冠军。这首歌《血腥爱情故事》。 你尝过的那些甜头都是寂寞的果实，那是活生生从心头一割下的我，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当个写手，就让我紧跟着你起承转合，让我为你写一本恐怖小说。谁可疑谁可怜，谁无辜谁过火，我已经看到最后结果，就让我来代替你承先启后，刻骨铭心下一段情小说。越血流越受酸，心越空肉越痛，千刀万剐的感情太深。是活生生从心头里割下的我，一块肉像一个赠品，从来都不假思索。你锐利，我就腥风血雨，洋洋洒洒。

还是乡村小妹妹时期的 Taylor Swift Speak Now， 现在人家已经是国际巨星了呢。 而且最新的一张专辑当中的风格非常的暗黑， Look、就是、What you made me do， 是 What you made me do， 就跟当年的这种出道的时候的感觉田姐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来对比一下哈，今天早上在咱月秀的后花园当中，思思没有钻戒说郭鹏静因为我放假啦，和小朋友们已经 say goodbye 了，因为他是一个老师、他说咱们年后见了，再补一刀活，终于不用早起了，我们俩要早起啊，这刀补得好狠。 对啊，当然呢这个在路上2018说早，今天上班最后一天，祝我节后快乐吧。 嗯，好多的老师还有学生们都已经放假了，正式进入到寒假模式。但是过了腊八就是年，现在春运的出行高峰也即将开启了。今年的出行高峰是集中在2月14号， 情人节哦。 嗯，但是大家可能都快在路上度过了，因为现在北京到成都、北京到上海、北京到昆明这些春运的热门航线已经进入到了订票高峰。 对，专家呢也建议买不到票的旅客呢，可以选择从天津啊，包括呢石家庄来出发。第二招呢就是等退票，从春运的火车票开售开始，春运的机票呢也来到了热销期，但是开售的前两天旺是最难买票的时候，到了购票的后期，一些买到了火车票的人就会选择将成本较高的机票来退票。 嗯， 专家了解的真清楚啊， 这都是比较聪明的做法，每一年抢票的时候已经抢出经验了，反正多站上点，大家如果还没有抢到票的抓紧时间关注一下吧。 OK， 我们也希望你都可以早点回家。来自苏打绿， 大马路爱平房，黄梅布满闹嚷嚷，生命很短，山中开满的果铺成养老枝芽，日子很长，只要是站在等孩子的床，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长相，世界的墙从他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呀，光溜溜面大大，海底时光被原谅，前半半脸长长，白发靠欣赏，生命很长，美好或者悲伤，细数也数不完，日子很短，只要是陪在孩子的身旁，我们都是一个人加上另一个人的成长，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声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回家。长相，时间的墙从他们的手掌到我们的肩膀，流浪星光代替着那么多眼神对我说话，早点回家，早点 会这样。心宽宽，影晃晃，牵手的步履成双。天茫茫，月苍苍，你们的流语回荡。笑盈盈，声缓缓，镜头前的路暖暖。泥土中央，我顶上，升起太阳。 早点回家，来自苏打绿。在回答之前呢，还是想跟大家推荐一个演出，这就是这周日在中央音乐学院歌剧厅举办的北京广播音乐会的第七场了，《乐享四季大师与少年》。 嗯， 这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创办的广播之声青少年乐团继2017年乐团成立音乐会之后的首次亮相演出。 当然呢，这一次音乐会将由一流的音乐家以及音乐学院的教授们和乐团的青少年们是同台演出比邻演奏。音乐会的主题呢，大师与少年，呈现的正是音乐家对于小小音乐少年的关爱、帮助和支持，为少年们撑起了起航的风帆，也让他们感受一下音乐的力量。 真的很羡慕现在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可以跟大师们一起坐在中国音乐学院的最高的殿堂——中央音乐学院歌剧音乐厅去表演。 嗯，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少年》，少年们加油啊！ 像是森林和大海，就像小鸟和蚂蚁一样。少年啊，你好吗？去吧，去蓝天白云下。 狗年生肖邮票大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题材邮品纪念金，大版票、小版票、四方联的1:1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银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欧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这里是早安音乐秀，广告回来，音乐不断。25年诚意陪伴， 25年音乐同行。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座城市。 FM 九七四，用好音乐温暖这一座城市。熟悉的声音，你的 FM 九七四。

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南二环永定门桥到玉亭桥西向东方向，左安门桥到玉亭桥的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十点，悉尼。14点，葫芦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各位好声音，早安音乐秀。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相见，我们走在相思湖畔，千言万语面对面，流年华语不夜天，轻轻走到你身边，万丈豪情在雨雨间，星星在眨眼，星星在眨眼，静谧的很，流淌在心田。我们走在相思湖畔，喝着千年万年，走过思念情愁长满，不变是那深情的双眼。是那深情的双眼，走过十年情愁长湾，耳畔传来深情的呼唤，何其千年又万年，我们坐在相思湖畔，何其千年又万年，我们走在相思湖畔，轻轻坐到你身边，万丈豪情在你遇见，星星在眨眼，星星在眨眼，静谧的河流淌在心田。深情的双眼，我们走在相思湖畔， 走在相思湖畔， 千年万年， 千年万年， 走过思念情愁长湾，不变是那深情的双眼，走过思念情愁长湾，耳畔传来深情的呼唤，千年又万年，我们走在相思湖畔，何止千年又万年，我们走在相思湖畔，我们走在相思湖畔。 斯湖畔，来自 FS。 我觉得这个两个男生的团体还挺不一样的，是一般两个男生组一个组合的话，你能明显的听出来他们两个声音的不一样，就能听出来这是个组合。 对， 但如果不仔细听的话，你发现哎，这是不是一个人唱的？ 这可能是马来西亚团体的这个 特点， 一直以来的一种延续的感觉吧。之前呢，我们知道是无印良品嘛，这一次的这个组合呢，实际上两个人都是马来西亚人，同时呢，他们俩的在声音的表达方面，我觉得其实跟前辈也有些相似之处。 哎。被称为是90后暖和疗愈系双人男生团体，这前面的前缀加的哈，很有内容在里面， 非常好。 但是外界呢普遍认为说，哎，他们可能会是无印良品的接班人。 对， 确实声音还是挺暖的。是这次除了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一首《相思湖畔》，其实他们也有好多还挺经典的歌曲，比如说像《分开以后》啊，《可不可以你也刚好喜欢我》，在网络上都是点击破千万的。 是在新的一批的这种治愈系的这种疗伤系的这种男生团体当中，大家可以好好的来关注一下。当然呢，如果你已经拿到了这一次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门票的话，在后天，在这个周日，应该是明天哈，在明天呢，你就可以在工人体育馆， 在周六 1月27号，是 哈，周日的话是我们大师与少年广播音乐会，千万别跑错了。 哎，老了，闹混了哈，这事儿哈。 嗯，这次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办的京都念慈庵流行年度音乐盛典，除了刚刚大家听到的 FS， 还有像牛奶咖啡、陈梓彤、李建清、佳佳、朱新东、小雨、宋念宇、文慧茹都确定会登场了。 对，当然呢，这一次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呢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听众争取了和音乐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提醒大家提醒大家的是，前两天我们已经送出很多票了，那这次送出的不是门票，是门票的兑换券。兑换的听友呢，一定要按照提示及时领取兑换，以免错过精彩演出。其实就是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对， 赶快去兑换一下哈。 明天就可以看到这次年度流行音乐盛典上众多歌手的表演了。 嗯， 现在呢，人工智能充斥着各个行业，大家都会感觉到哇，很有危机感。特别前一段时间刚跟大家分享了，不仅有这个人工智能的主持人，就是他们会自己播新闻的 BBC 有尝试过， 对， 而且我们还刚刚跟大家介绍过，说李毅老师这个一生重现， 是 配音也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完成了。 对，关键是经过了李毅老师家人的认证啊，就觉得这个声音真的是特别特别像。 哎，我专门就是跑去听了一下，觉得说哎，真的有那么点感觉，但是你其实也能听出来是人工智能的， 有点机械感。 对，所以说他们真的会威胁到我们人类就业吗？反正我跟郭鹏这个行业已经感受到了满满的危机感， 有点危机感。但是现在的其他的行业，比如说在电源这方面，其实他们也开始尝试这样的一种方式了。购物机器人法比奥呢，最近呢是一名受雇于超市的购物机器人，但是在爱丁堡的一家高端超市来服务。一开始呢，他表现还不错，跟顾客还时不时来个举手击掌啊、拥抱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半调侃啊，什么你好美女，哎，结账吗？但最近他被裁员了，我觉得可能好多人会长舒一口气吧，觉得说，哎呀，还好，可能还没有优越到我觉得说可以直接替代到我的这种地步。 是，他说了，这个他发放手撕猪肉条的时候太过热情，反而吓得不少顾客纷纷逃离。干嘛要逃离呢？ 太过热情， 对啊，估计就是撕的那块比较大哈。 而且当他好不容易劝说两名顾客试吃肉条的时候，他的人类同事已经成功发放了12份样品了。另外呢，他在店内活动的时候又有些吃力，而且给顾客指路也做得不太理想，所以无奈之下呢，老板只好把这个法比奥给解雇了，打包送回把他研究出来的大学。 是，他临走的时候弱弱地问了老板一句，你生气了吗？所以超市员工其实还是蛮喜欢他的，作为一个生活的终点，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哈。 但是也没有同事会觉得说他来抢饭碗的吧，所以走的时候还挺依依不舍的。 哎， 如果身边有这么一个机器娃娃的同事的话，想想把郭鹏换成一个机器郭鹏。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早上好，我是郭鹏。 但是他的食量会跟我一样大吗？ 那 是个问题， 把他打包送回去好了。还在跳地板，装着的土著，我的土著，那些不过600，不过1600块呀！我又回到未来，开始人把未完，快递我到500，是一定要拜拜，要不然不能试试，还不能想办法，超过500是也不该死的，真的要饭，人把抓去关，要把这事情可以办，一直为人为的结果还也没信心摆，我将回到未来，是不是都无奈，变成变成一个超级乐色蛋？怎么有爱？我们还想扮演上帝，怎么办呢？怎么有？我们继续这样演化怎么办呢？我爱上机器娃娃，不说明书下有用吧，还要把我来揭晓，啦啦啦啦啦啦。我爱上机器娃娃，我的祖上家不寻家，妈妈你要飞到天上，啦啦啦啦啦啦。 遥控。我爱上机器娃娃，我狂爱机器娃娃，每天我的生活只剩你的视窗。我爱上机器娃娃，我狂爱机器娃娃，看到眼睛冰凉，咋不会叫妈妈？ 我爱上机器。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used to bite my tongue and hold my breath, scared to rock the boat and make a mess. So I said quietly, agreed politely. I guess that I forgot I had a choice. I let you push me past the breaking point. I stood for nothing, so I fell for everything. 这首歌曲呢，因为太过于经典，它经常也会在一些体育比赛的中场休息的时候，或者在开场的时候做热场来放出来，很燃。 对，如果 Katy Perry 一直保持这首歌曲的水准，我觉得就是还是不错的。但是 吐槽谁呢？这是。 但是因为水果姐呢，经常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群魔乱舞的一些歌曲啊。 我觉得主要是群魔乱舞的造型吧。 对对，造型特别特别的夸张，确实是也不负水果姐之称哈。 很带动气氛哈。今天早安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中国女排的故事要拍成电影了，大家觉得谁来演比较合适呢？ 嗯、郝鑫说，因为我在体育系统工作，真的是有机会近距离接触到运动员的。排球运动员们不仅身高要求很高，专业技术也要求非常强，演员肯定是不好找， 不好演、啊、 而且还得找出一个小团队来。 嗯，这种题材电影呢，他说也是 N 多年没拍了，他印象当中还是小鹿纯子。那确实是，那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哈。啊，再看 看可心导演吧，到底怎么选。 对，然后再看看桑尼，他说从身形上来说，我觉得是张兰心、关晓彤，刚才都说到了哈、 嗯， 这样子的比例应该来说还可以适应运动题材。 对，咱们这听众当中有个叫桑尼棒棒的，有个叫桑尼，特别容易混在一起，两个人在一起来互动了。 对， 他说女排队员呢，我首先想到就是张兰心和杜鹃。张兰心在密战当中打斗场面超级帅气，而杜鹃自带高冷气场，嗯、两个人身高都够，也符合实际一些。 对，张兰心今天的出现比例非常高哈。 嗯， 亚土豆呢倒是说出了一个，如果是在10年前，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选。瞿颖演的话，会不会年龄大了点？瞿颖也可以演女教练，我觉得。 瞿颖现在在开车打了个喷嚏。 好吧。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这个排球的故事，马上要拍成电影。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的提名名单日前也揭晓了，篮球的电影榜上有名，这是一代篮球巨星科比参与创作的动画短片《亲爱的篮球》也加入到了金像奖提名名单当中，可能最后会获奖。 哎，这个应该是很多体育迷非常非常激动和关注，尤其是科比的粉丝啊。《亲爱的篮球》呢，是科比2015年宣布退役的时候，在一家新媒体平台球员论坛上发表的一首长诗，我至今都记得他那首诗。这首诗当中呢，是饱含着对于篮球的热爱以及对于离开的遗憾和依依不舍。而在这部5分钟的同名动画片当中呢，他是亲自朗诵了这首诗，构成了全片的主框架。 嗯，当知道自己将进入奥斯卡之后，科比也第一时间发表了社交网络当中的文章。他说：“什么 unbelievable， 超乎想象啊！亲爱的篮球能够获得奥斯卡的关注，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激动了。” 你有没有觉得这种特别有才华的人，真的是在各个领域当中都可以放光？ 嗯，接下来这首歌来自电视剧《篮球》火的插曲《Superman》，科比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心中的 Superman。 你别再侧睡，你怎么哭着脸，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你是 loser， 快点闪一边，我们在庆功宴，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你是 loser，超人准备准备 QK， loser 留下来擦干眼泪，美女都在我的身边，抹布记得要换啊啊啊啊贝，超人没空给你安慰，不服气你就乖乖乖乖乖转学，管你作弊还是叫你发捐钱，或是可以考虑让你帮我擦擦擦鞋，比赛靠的是实力不是运气，所以你真的不用太相信，如果想再挑战随时都欢迎，不过你要再努力努力100年才可以。在这睡，你怎么哭着脸？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你是 loser， 快点闪一边，我们在庆功宴，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你是 loser。想要提醒自己不要像你 loser， 怎么写个 L 写不下去啊，忘记你英文太烂还差点留级，超人其实也需要一点感情，这么快你马子传给我简讯，他说他不想理你这个没用东西，最后他还加了一句哦哦哦爱你，靠的是实力不是运气，所以你真的不用太相信，如果想再挑战随时都欢迎，不过你要再努力努力100年才可以。你别再侧睡，你怎么哭着脸，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你是 loser， 快点闪一边，我们在庆功宴，谁叫你还搞不清楚我跟你的差别。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我是 Superman， Yeah， 你是 loser。